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95节。诲人称直，骂神称正。这个注解里头几句话了，我念一遍啊，大家听。四。因此立身行己，要当行其在我者，必使正直无邪，是谓直矣。或身为能直，而但以诲人为直，则良心已丧，悟德为之直也。且正直之人，心必忠厚啊，当言即言，使人知改。要在臣有余而言不足，所谓直也。必诲人者，悟人之明。会稽之怒，而乃自为直道，岂不痛啊？不可痛可恨呐！老子曰：“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机易人者也。”我们先看这段，这是我们许许多多人，特别是现代人。常常犯的大病啊，毁谤别人，别人有过失，一定要把他的过失加重，要加多少倍，没有过失也把过失加给人身上啊，这是自己称为正直。我们看看古德教导我们，从前读书明理的人，今天我们讲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德行学问在四君子之上啊！啊，这桩事情呢，印光大师常常责怪顺治皇帝，把考试制度废弃了，所以佛门的素质一落千丈。如果在古代那种制度之下，我们这些人想出家没有资格，你考试不及格，通不过的。所以出家人，你看经典里面所赞叹的天人师啊，你不但是人间的师范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，天人的师范。为什么呢？正直无邪，所以得到天地鬼神社会大众的尊敬啊！你的心真诚，你的言辞真挚啊！如果自己身不直，心邪曲，你有什么资格责备别人？你看看许哲居士100岁没有发过脾气啊，没有责备于人，跟人不能相处，回过头来自责啊，我自己做得不好，让别人嫌弃，我们听到他的说话了啊，一生 不记别人的过失，不记别人的恶言恶行。一生呢，心里头只记别人的好处善处。你就想这个心多善良，行为多善良，所以人家101岁，精神体力跟30-40岁的人一样。吴弘嗣见到了，自叹不如啊！他才40几岁呀、自叹不如不够啊，要努力学习，要向他学习，还来得及。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说，你20岁学，你永远是20岁；你30岁学，你永远是30岁；你40岁学，你永远是40岁。你要真肯学，如果自己心地邪曲，身不正直，而以毁谤别人，以为表现在外面，以为我很正直，这里面讲呢，你的良心已经丧尽了。你造作极重的罪业，你果报在阿鼻地狱。佛经里面讲的跋涉地狱、刀山地狱、油惑地狱，这下油锅，这都是这种罪业所感得的果报。地狱里面的果报不是阎王设置的，是你自己恶心恶行变现出来的境界，自作自受啊！这个地方说得好啊，正直之人呢，心比忠厚，厚道。现在心地忠厚的人少了，忠是什么呢？忠是心正的，一丝毫不偏，一丝毫不邪，这叫忠啊。忠，实在讲呢，就是诚。诚就是忠啊，忠就是诚啊。你心里面有邪曲，有偏邪，你就不忠，你也就不诚了。你的言行自然轻薄啊，厚重就没有了。当言即言，言语要思考。论语里面讲啊，三思而行啊，想开口说话，先要想一想这个话了，当说不当说，应不应该说。佛的四摄法里面教我们爱语，爱语是什么意思？决定是爱护对方，爱语不是好听的言语，不是谄媚巴结的言语，是爱护众生的言语，归过劝善呢，那是真正爱语，就世人能改。而言语呢，点到为止， 所以言语啊，要在诚有余而言不足。你内心真诚呢，帮助别人，改过自新呢，真诚心呢，成就别人。你的心有余，言也点到为止，才能感人呐。这个是知。那毁谤人的、侮辱人的，骂人家自己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说得好啊，会稽之怒啊，自己骂人很痛快啊。以这个为指导，这里讲的是可痛可恨。老子这句话说得好，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讥诣人者也。聪明深察是佛家讲的视之辨聪。深察是什么呢？归察别人的过失，喜欢打听别人过失，喜欢搜集别人过失，喜欢听别人过失，这种人是近于死者，不得好死。臣子说，君子于人，当于有过中求无过，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。而自己呢，反是怎么样对人，怎么样对己，对待别人，要在别人有过失当中去观察他的无过失，也就是观察他的好处。对自己呢，恰恰相反，在自己无过失的时候，细心检点，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。幕后这个戒语好啊，世间之人口业无穷啊，故太上再三言戒也。佛经亦复如是。第一句话，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。天天造作罪业，尤其是一个出家人，出家人造罪业比在家人要重十倍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你穿上这个衣服，这个形象，你是代表佛菩萨的，你一造罪业就是侮辱佛菩萨。佛经里面常讲毁谤佛法，破活活身的，你把佛教的形象破坏了，让社会许许大多大众看到你的行为，不敢学佛了。于是他们也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他们为什么谤呢？因为看到你这个样子在回谤。这都是你的过失，都是你的罪业。所以果报在阿鼻地狱。要出头，那就太难太难了。诸位可以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，看看地藏十轮经，弥勒所问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我看到这些人胆大妄为，真有胆子，不怕堕地狱，不怕地狱苦，敢造罪业。我们要知道警戒。第二句是骂佛称正，骂神称正。这个注解里面我念一念：聪明正直之为神，神这个意思本意是什么？聪明正直说得好，但是本意我们看神这个字，这个写法，他的左面是个士字，士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上面这一点一画，这是古时候啊，这个字叫上字，上天呢，下面有这个三条啊，这是垂象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，自然现象，古人讲上天垂象，这边是身，身是什么？通达的意思。那用我们现在最简单的话说，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叫神。哪个人能通达宇宙人生真相？所以我们称它做神圣，圣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神这个意思，这个字是会意，让你看到这个字的形象，体会它的意思。他一切通达明了，这样的人君子所当敬畏也。多数人知识分子对于这种人哪有不尊敬的呢？有学问有道德，乃有无忌惮之小人，自谓正直无邪，可以屈服归神。这是小人，不相信有归神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，可以降服一切鬼神了，不知其心术之位也。鬼神早已归破，你的起心动念鬼神早就看破了，早就看穿了，你在那里造罪业。果报在这个世界，特别是在现在，报得太快了，诸位只要细心观察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你看看造作罪业的人，如果诸位看到天目山齐居士的报告，你看他经营这个道场没有几年呢，才4年多，还不到5年呢， 感应果报的事迹太多太多了，这说不尽了。我们今天造作一些罪业，好像果报没有现前，这是经上讲的，这是靠你呀过去生中所修的一点福德，你这一点福报还没享完，等你福报享完了，恶报就现前，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。人要明理，你们过去生中修的福啊，造罪业不怕了，你还有余福保护你，我不敢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多少看相算命的给我算命，我前生没有修福，所以年轻的时候过得非常苦的日子，我学佛很多同学知道啊，我度过15年非常艰难的生活，也有一些出家的朋友啊，看过我在台中过那种生活，看到都摇头啊，任何人不能忍受我。我没有福报吗？前生没有修吗？现在到晚年，大家看到我生活还不错，是我这一生学佛以后才懂得修福。所以我是现世修现世报啊，你们所看到的啊。你们是靠过去生中的余福啊！你们如果肯修福，你们的晚年决定超过我太多太多了。人为什么不知道修福而去造罪业呢？太上跟我们说的，文昌帝君因之文帝跟我说的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。佛给我们说的，有两个神，一生跟到我们不离开的，一个叫同生，一个叫同名，这两个神住在我们身体的当中啊，形影不离。我们造善造恶，这两个神呢立刻就到上天去报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甚至于自己还不晓得，他已经知道了。人不可以不存善心，我一生自己修学，劝告别人，存心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落实在工作里面呢，落实在应酬、处事、待人接物。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，我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心对他。他再恶，我也不会记他的恶。我总是想人家好处。人家对我有一天的好处，一个小时的好处，极其微细的好处，我都记在心里，感恩戴德。他对我怎么样的害处，回谤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统统不记得。 修自己圆满真实的善心，让自己一生生生世世永远生活在善的境界里面。我们跟佛菩萨学，我们跟圣贤学，学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些。在这个世间一生一世，我们认真努力学习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。远离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让自己烦恼不起，我们的修学就有了成就了。如果每一天还是起烦恼，每一天还是看到别人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们就错了。我们就不像佛，不像菩萨了。净宗学会成立，我为了勉励同修们的修学，提出修学的五个纲领，又将无量寿经上佛陀重要的教诲记录下六十几条，将发起菩萨殊胜经里面的教训记录了四十几条，印成一个小册子，净宗同学修行守则，这个小册子是行经的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可以违背，那我们就真的学佛，我们发愿求生净土，必定往生。这个小册子印得很多，分发得很广，可是几个人认真修学呢？几个人认真天天把它看一遍，拿它来反省反省，一条一条反省，我有没有做到？现在台北三重廖居士他们那些同仁用百过格反省，天天反省，这是世间的好人呐。我们要用净宗守则，每一天一条一条反省，你就是真的学佛，你是如来第一弟子。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如果有违背了，你是魔子魔孙，你是来破佛法的，你是魔王波旬派来的，来破佛法的，破佛法没有好处，死了之后必堕阿鼻地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此地。